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发布政令，任命董哲浩同志为朝鲜驻赤道几内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。